德训篇第33章，敬畏上主的绝不会遭遇凶恶，受诱惑时上主必一再保全他，由凶恶中拯救他。明智人不憎恶法律和正义，仰守法律的人却像一只在波涛中飘荡的船。聪明人信赖天主的法律，法律也忠于他，犹如乌灵的神谕。解答问题时，先要准备应说的话，如此人才听你。先将教训综合起来，然后才可作答。愚人的心好像车轮，他的思念好似旋转的轮轴。好嘲弄人的朋友就如见了聘马的母马，任何人骑他，他总是思明不已。为什么这一天胜过那一天？虽然一年内每天的光明都是来自太阳，太阳造成以后循规蹈矩，因上主的智慧日子才有了区别。他规定了不同的时令和季节，以便在那些时节内依时庆祝一些节日。他将一些日子提高列为圣日，将其余的日子则列为平日。众人都是从土来的，因为亚当就是用土造成的。上主以自己的绝大智慧使众人各有分别，使他们的道路各有不同。他们中有被他祝圣而抬举的，有被他祝圣然后引他们亲近自己的，但也有被他诅咒和贬义从本位上被推翻的。有如泥土在陶工手里，可以任意捏造处置，要做什么样式都基于陶工的意思。同样，人在创造者手里，上主照自己的决定来处理他们。善与恶相对，生与死相制，罪人也与前进人敌对。请看，至高者的一切化工无不两两相对，一一对立。最后我也醒悟了，来搜集真言，如同在收获葡萄的人后面拾取残余的人。蒙上主的祝福，我预先着手工作，也像收获葡萄的人一样填满了我的榨酒池。请注意，我不是单为我自己劳苦，也是为一切寻求教导的人。你们为民众官长的，请听我的话；你们为集会首领的，请侧耳静听。几时你们还在世上，不要将你们的权柄交给儿子、妻子、兄弟和朋友，也不要将你的产业交与别人，怕你将来后悔而有求于他们。当你还活着，气息尚存的时候，不要让任何人支配你。你的子女有求于你，胜于你望着你子女的手。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，你应做主，不要侮辱你的荣誉。在你寿命结束之日，在你快要去世之时，应分清你的遗产。草料、棍杖、唾重是属于驴的，面包、训诫、劳作是属于仆人的。你要吩咐他工作，这样你就可以放心。若你放任他，他就要找寻自由自在。恶与皮鞭可以屈服强硬的景象，不断的工作可以使仆人柔顺。对待恶仆只有鞭打和刑罚，要使他们操作不得空闲，因为 空闲交给人许多坏事，要给他指定与他相宜的工作，若他不服从，就叫他戴脚镣。但对于任何人，不要过分。为审度以前，什么重大的事也不要做。你若有一个忠信的仆人，对待他要如同对待你自己一样，因为他是你用血汗换来的。要待他如同兄弟，因为你需要他，正如需要你自己一样。若你待他不好，他必要逃跑；若他傲然离去，你向谁去追问？你不知道，你在哪条路上去寻找他。